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99集，不公平的鄙视。说话间，外头无沙和尚还有打着哈欠的林业火也来了。邹良看到林业火进来，一直沉着的脸上倒是稍稍缓和了点儿。林业火进门就伸懒腰，随后闪到邹良身边。 爹爸，有东西送给你。 邹良愣了愣，林业火手捏着个拳头塞过去。 伸手。 邹良下意识地伸出手，林业火将一样东西塞到了他手里。邹良低头看了看，就见是一条胖乎乎的虫子。林业火指着他直乐，邹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突然一张嘴，手往嘴里一拍，林业火一愣，邹良嚼了两下。 味道不赖。 林业火张大了嘴，一脸惊骇，却见邹良一伸手，那虫子还在他手上。林业火赶紧将那虫子抢了回来，装回随身带的小葫芦里。 要死啊你！ 这什么虫？ 这是沙虫，跟蚯蚓差不多，无毒无害的。 放在脸上让他们蹭蹭，对皮肤好，光滑没皱纹。 邹良嘴角直抽，一想起一条肥虫子在林业火脸上爬来爬去，就觉得头皮一麻。 这死妖你花样真多。 小四子，你怎么知道小梁子来了？ 小四子眨眨眼，扬起脸，他刚才睡着睡着就听到萧凉的声音，所以以为他们来了。乌沙愣了愣，凑过去问公孙。 小四子预先知道我们来了？ 嗯。 这孩子到五岁了吗？ 到了。 哎呀，那倒是差不多到时候了。 什么意思？ 先生不用担心，并非是坏事。小四子之后的预感会越来越强烈，也越来越频繁。小孩子五到十岁啊，总是长得最快的时候，能力也一样。 公孙皱眉，越发担心了。赵普倒是觉得很好用，凑过去笑眯眯的看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那你帮我算算白玉堂和展昭有没有危险。 怎么算啊？ 公孙闻言踹赵普，倒是邹良蹲下来看着小四子。 你要不然想想展昭，再想想白玉堂。 小四子摸着下巴，扬起脸想了下，随后眨了眨眼，似乎有些困惑。 怎么样了？ 毛毛挺好的，不过白白身边就站着个黑影，不晓得是谁。 黑影？ 小四子点了点头，还往萧凉身背后缩了缩。 有一种好坏好坏的感觉。 那个黑影？ 是啊，然后猫猫和白白都在黑漆漆的院子里，感觉那地方好危险哦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难道说白玉堂被什么人盯上了，还是白玉堂身边有个危险的存在，而他俩此时正身处险境？次日清晨，白玉堂天不亮就醒了过来，起床伸了个懒腰。他洗漱好了，刚带着小五下楼，就看到怀福等在门口，门外还有一辆大马车。 殿下醒了呀，早饭想用些什么？ 白玉堂愣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他那句殿下是在叫自己，有些尴尬，摆了摆手。 我自己去吃吧。 只是怀福已经拦住了他，示意他看一旁的马车。白玉堂看了看那辆马车，就见是轩辕杰的出巡马车，车辕上正坐着脸色难看的轩辕爵。马车的车帘轻轻挑起，轩辕杰探出头来对白玉堂招了招手。白玉堂无奈，他还得接着装人家儿子，于是上了马车。轩辕杰的马车相当气派， 里边茶几上摆了早饭，有粥还有包子，几样小菜也精致。白玉堂坐下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 猫儿今天要比武，不知道吃的好不好。我倒是提醒过师父要记得喂猫，外公也在身边的话，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吧。 而与此同时，另一头的客栈里，展昭正站在桌边发呆，就见桌上放了满满一桌子的菜。展昭张着嘴看一旁的天尊和阴侯， 这是 早饭呢？ 早饭吃一桌酒席？ 玉堂说了要好好喂你， 一会儿要比武，吃饱点。 展昭无语地坐到酒席前边，看着一桌子菜。 那耗子是怎么交代的？这要是吃了，一会儿估计我打都打不动了。 马车上，白玉堂边发呆边喝着粥，轩辕杰帮他剥一个鸡蛋。 昨晚睡得好不好？一会儿看了比试啊，你就跟朕回宫住去。 你很着急回去吗？ 宫里事情多。 白玉堂没点头也没摇头，继续发呆。 对了，你和北宋宫廷很熟吗？ 宫廷？你说皇室？ 是啊， 我只和赵普比较熟，然后和展昭很合得来，包大人和庞太师也认识，其他就不熟了。赵真我就见过几面而已。 你和庞太师都很熟悉？他不是出了名的大奸臣吗？你的性格和包大人合得来我理解，为什么还和庞太师合得来？ 传言而已，庞吉人还行，虽然奸猾了些，不过也是个人物，而且他没在我面前害过人，倒是尽看见他吃亏了。 哦，那朕也没在你眼前害过人吧？ 你昨天刚当着我的面捏死了个刺客。 你也说他是刺客了？朕是出于自卫啊。 那人根本杀不了你。 朕对敌人一向没有多余的同情。 轩辕杰将剥好的鸡蛋放到白玉堂碗里，然后拿出一个卷轴来给他。 看看。 白玉堂接过打开看，就见是白灵儿的画像，他不由得微微皱眉。轩辕杰这幅和轩辕破那幅还是有些细微差别的，这幅似乎和他更像，而且画中的白灵儿也很年轻。 你娘。 白玉堂看了良久，将卷轴卷了起来放到一旁。 我明白你干嘛说我是你儿子了。不过也没准，不觉得太像了吗？如果真是你儿子，可能还没这么像吧，或许只是巧合。 不会 这么肯定。 白玉堂伸手夹了一筷子小菜，轩辕杰指了指他戴着珊瑚戒指的手指头。 你戒指拿下来我看一下。 白玉堂倒是也配合，将戒指拿了下来。轩辕杰盯着他手指上那个红色的印记，看着出神。 你跟我回宫之后，我带你去拜你娘。 白玉堂将戒指带了回去，没说话，喝了一会儿粥才开口。 我爹也姓白，会不会你夫人是我本家的亲戚？ 你就是我儿。 你这么肯定？查清楚比较好，你就不怕认错了，你真正那个亲生儿子却还在外边找你？ 不会错。 理由呢？就因为长相和这个印子？ 灵儿告诉我的。 谁？ 灵儿啊。 轩辕杰认真地看着白玉堂，边说边往虚空抓了一把，似乎是抓着谁的手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疑惑地看着轩辕杰，轩辕杰似乎有些无奈。 你看不见的，但是你娘的魂魄一直在我身边，她看到你就跟我说你是玉儿。 白玉堂觉得气氛有些诡异， 轩辕杰是装神弄鬼呢，还是太过思念白灵儿以至于出现了幻觉？这时候怀福的声音从马车外传来， 皇上，时辰差不多了。 轩辕杰点了点头，对他一摆手，怀福就下令车马起驾，赶往擂台观看这一次的决战。白玉堂也有些紧张，不知道展昭昨天准备的怎么样。 玉儿，你觉得今天的比赛谁会赢？ 根据我昨天的观察，功夫应该是殷十二好一些。 可是根据朕昨晚的观察，脑袋是荀月白好使一些。高手过招啊，有时候不只要看实力，还要看心机。不过殷十二的确是武功好过荀月白不少，所以就这么打没什么意思。 说着轩辕杰对怀福吩咐， 去告诉段红，让他改一改今天比试的规则。荀月白双手打，殷十二只能用一只手，用了左手不能用右手，用了右手不能用左手，否则算输。 怀福愣了愣，不过还是点头去下令了。白玉堂尽量压住心中怒火，知道这会儿自己如果太过激动，一定会惹轩辕杰怀疑，展昭可能会更加危险，但要白玉堂忍着不说是不可能的。 你这算什么规矩啊？ 这样的比赛才好看吗？啊，势均力敌，最好是斗个你死我活，那才精彩。 你是选人才还是取乐？ 两者皆是吧。如果这样都能胜出，那表示是真人才，对不对？ 白玉堂皱眉不语，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 那猫要如何应对？单手对阵荀月白，未免也太吃亏了，我得想个法子给他帮帮忙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